给大地披上件件绿衣裳，你为是母亲的期望，给大地披上件件绿衣

Thank you. 乡就在日喀则呀，伊萨伊萨玛尼那就在日喀则呀，哎嗦哎嗦哎呀啦嗦，啊嗦啦哎的呀啦嗦，啊嗦啦哎的呀啦嗦。日喀则的美酒好像放了蜜糖，伊萨伊萨玛尼那真是甜又香啊，献给我们的朋友，伊萨伊萨玛尼那，献给我们的朋友，

千八方，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祖母仙们一生没有走完的路啊。

多保重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，柳时鸣演唱的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 晚风吹，送天河的心啊， 轻轻

翅膀。 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戴玉强演唱的《故乡情思》。